脚够不理，粗笼喷喷香啊，他皮薄又争气，咬一口子流油啊，香味还不油腻。清朝的李鸿章也爱吃狗不理，他送皇宫孝敬喜太后，给慈禧拍马屁，慈禧姐妹一尝啊，是美的是没法提了，他夸奖李鸿章体察民情，给加官又晋级，是人人都爱吃啊，这名字太稀奇，肉包子大狗有去无回，为嘛叫狗不理，为嘛叫狗不理呢，节字好有来历，你坐下来边把包子尝啊，边听我说仔细，嘿，边听我说仔细呀。从前有个小伙计呀，天生的犟脾气，从小在饭馆学手艺呀，小名叫狗不理，三年学徒满呐，他手艺是了不得，自己开了家包子铺啊，取名叫玄德居，招牌再好听啊，乡亲们也不理，进门还是喊小名，卖包子狗不理吧你呢，小伙计生了气呀、啊，招牌你看仔细嘿。不理串死理，全得你这个好招牌呀，人们都全忘记，下回你来天津啊，可别找全得去，想吃出名的人